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鼓。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集的搏击单打。咁啊，我是主持 Raymond Lai。点解我会突然间开一个节目去做 solo 呢？咁啊，事关咧呢个节目咧，多唔少咧都会闹下人嘅，因为事关我搏击会嗰两位拍档咧比较正路人家嚟嘅，咁啊无谓将我嗰啲私怨问题带到佢两位身上啦。咁所以最好嘅安排就系话，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我呢个节目有乜闹错人嘅话咧，随时咧就问候我。咁唔好问候我两位拍档啦，佢哋好人嚟嘅係咪？咁一个同李慧玲做节目啊，咁啊 ,Donna 就非常之受欢迎㗎啦。咁所以呢，我就无谓将啲人对我攻击就摆喺佢两位身上，我觉得对佢两个人唔公平嘅。咁点解突然间会即係选择喺呢个时间播呢？好简单一样嘢，咁就胡国兴喺礼拜三呢就宣布咗佢会竞逐新一届嘅行政长官选举。问题就係呢，嗰个选举係出年三月，而家呢个时候点解突然间会平地一声雷爆一个以前冇人听过个名呢？即係我觉得其实呢件事係好值得讲嘅。咁其实喺佢礼拜二有人将呢个内幕消息通咗天之后呢，好多人都评论过呢件事。咁就听到喺网上面都有啲言论，就係觉得胡官好啊，非常之佢讲嘅係香港人话，佢同 CY 好唔同。咁就佢做事嘅方式亦都同 CY 好唔同，亦都佢同薯片叔叔个路数又好唔同。咁所以呢，我特登即係抽一啲时间录一节 solo 讲讲呢个问题。其实我分开几个问题讲嘅，即係我唔会直接去讲胡国兴大法官系咪一个适合嘅参选人。我先会讲讲几样嘢，一啲好 fundamental 嘅嘢。咁所以如果怕闷冇办法，你系听嘅唔撚听选鸠数系咪。呢个节目会多啲粗口嘅。即系搏击会就我觉得比较维持到系一个比较入门、比较轻、比较轻松嘅节目好啲。呢个节目我会想讲啲比较 heavy、比较重，讲啲 inside 啲嘅嘢，都讲啲系比较 hardcore 嘅嘢。咁而且每一集呢最尾我会留返几分钟去单打一个人。嗱，唔该大家要守规矩。呢、这个人个名字我唔会开嘅。因为点解呢？我唔想大家以后冇得听。你可以估，但係千祈唔好估完之后呢就喺 Facebook 度帮我张扬，係咪？亦都唔好 PM 问。你问咗我，我答你又唔系，唔答你系唔系。我更加唔想我答咗你之后你将嗰个 cap 图呢摆上 Facebook, 係咪？因为你唔知我单打边个㗎嘛。即係我话俾你听，呢啲地图包呢就不定时不定后啊，嗰、那个人可以系泛民，可以系建制，可以系识，可以系唔识。但系我单打个人咧，我希望用一个特别啲嘅手法，俾啲唔同嘅意见佢，希望佢反省下自己做嘅嘢。通常我闹得嘅人咧，都系一定有原因嘅。咁问题就系话，佢系踩到我条尾啊，定还是踩到边个条尾？我唔知吓，我唔想讲。问题就系话，我讲得系一定有原因嘅。希望我意见如果帮到佢嘅，非常之好；帮唔到佢嘅，听到我意见啦，大家笑下啦咁。第一个问题，香港人希望嘅司仪究竟需要咩质地呢？咁大家喺97年回归以嚟，有几个人啦？老董啦，曾荫权啦，同埋689。北京不嬲咧，都对一啲法律界嘅人士有好感嘅。咁所以你见到大家都会记得杨铁良参选吓。咁嗰时好多人都会话，呢个人系陪跑。问题系佢始终系一个法律背景嘅一个候选人咧，大家对佢都有啲基本尊重，而且喺北京成日有句说话就系依法治国啊，依法治港。咁我觉得一个有法律背景又或者一个大法官做行政长官呢，并唔系完全冇道理嘅。咁我觉得胡国兴喺呢一方面呢系一个合格嘅候选人嚟嘅。咁至于香港人希望司仪咩质地呢，我好反对一样嘢，就系你如果将香港行政长官呢个角色 睇成为一个完全独立嘅地方，可能美国啊，可能英国啊，可能澳洲啊，你觉得佢系一个首相又或者一个总统，佢真系需要有嗰种远见啊、承担啊，屌你要去干一番事业啊，你有你自己嘅公职啊，即系有啲人系真系期望用呢一种角度去切入呢个问题嘅，即系我就觉得你系需要醒一醒吓。我唔系话啱同错嘅问题，而系话喺暂时呢一刻未有普选，你觉得喺个千二人小圈子选举选得出嘅人，佢系咪你心目中谂嘅呢一个类型呢？我觉得系个可能性系好低啊。咁所以你系唔可以期望呢一个人有乜嘢所谓叫做好似黄文基嗰时参选咁有一大个政纲摆出嚟。我好早已经话，呢啲政纲系戇鳩，系冇用的。即系我就算俾你一个王维基嘅政纲，加上你一个咁有魄力嘅人，你啊真系六十九分，你系真系七十分之一，你系一对六十九。你一个立法会里边，你系唔够票去做晒你喺政纲讲嘅嘢，甚或乎你可能有一两件主打，即系譬如朱海迪咁啊，要讲土地问题，要讲丁权啊，官商乡黑，刘小丽咁，你要讲全民退保。你就算讲一个议题都未必可以做返相关嘅工作，而係做到你政纲述入面所提嘅成绩。咁所以你话你个政纲嘅其量只係表达你相信嘅价值观，你相信嘅政治导向，你一啲你自己个人感觉，又或者将要面对一个投票嘅时候，你会点样运用你嘅选票，呢个係你对选民嘅承诺。但係你抛一个几万字嘅政纲，几百字嘅政纲，你话你要实施晒佢，即系我唔明你点样可以执行到？即系当然就系话去到最后，咁你政纲就好似大旧咁，有啲做到，有啲做咗，有啲人哋做咗，有啲系做唔到，有啲系冇提。咁你嘅政纲每一年 update 少少，咁你写嚟做乜春呢？系嘛？行政长官做两年嘅，即系做两届嘅啫。咁你喺八年里边，你系咪打算做晒政纲上面想噏嘅嘢咧？咁你做唔到又点咧？咁你而家香港未有政党法？行政长官唔会有政党背景嘅，咁你嘅整个政纲吓，洋洋几百页，咁你做唔捻晒咁啊点咧？系唔合理嘅呢件事。咁所以香港系唔会有一个咁多位心目中佢觉得哇，好似奥巴马咁大刀阔斧，我哋搞个医改系嘛，唔会有呢啲咁嘢嘅吓，唔会有。所以首先第一样嘢，香港人要调整一下佢对呢个行政长官嘅期望。因为呢个行政长官嘅产生并唔系由香港市民直接一人一票选出嚟。佢要问责嘅系个千二人极其量。如果今次选举系真系高达咁讲，系一个有竞争嘅选举，系一个北京介入比较少嘅选举，佢要对嗰千二个选委负责，并唔系对选民，并唔系对香港人负责。你要调整一下你嘅諗法先。第二，北京希望嘅司仪系咩质地呢？你睇睇梁振英，梁振英呢四年呢一届做嘅嘢，就正正系北京眼中司仪嘅最佳人选。当然同时间佢会为北京带嚟一大堆问题，嗰啲问题解唔解决到唔知。究竟佢做嘅嘢系功多啊定系过多啊？呢一刻我唔知系咪讲唔定系一个答案，但系我觉得而家表面睇嚟呢，我就觉得系过多于功吓。咁但系佢非常之相信佢做嘅工业呢系会令到北京对佢喺最后一刻又有挽留嘅。所以呢你见佢死唔撚断气咁呢一刻仲要死掠住吓。你话俾我听佢唔选呢，我系非常之唔信嘅吓，佢会挨到最后一刻嘅。我觉得除非北京好高调去禁停梁振英参选，如果唔系，佢必定系其中一个 candidate。咁依家呢一刻，大家都好清楚啦。咁啊，曾俊华亦都会参选，呢个系铁一般嘅事实。呢个已经唔系传言啦，因为佢喺琴日定系今日喺港大喺中大嘅一个 seminar 里边讲嘅嘢，呢个系天机。佢已经唔再用冇可能，又或者佢唔谂呢个问题，佢已经系转咗口风。佢会话如果为香港市民做得到嘅任何方案佢都会考虑，咁啊即係选紧啦。咁啊暂时到呢一刻为止 三隻馬入閘，北京最希望的施質地就是梁振英。但是很簡單一樣嘢，如果北京今次是敲定梁振英是需要連任的話，點解咁多人會喺呢半年，會喺呢幾個月不斷咁醖釀一啲出選嘅風向呢？呢一樣嘢係講唔通嘅。最緊要一樣嘢，大家都會明白北京玩嘅政治就係槍打出頭鳥。你越想話俾人聽你選，北京就越唔想俾你選。好簡單嘅，因為你唔聽話。最唔聽話嘅就係唐英年啦。咁佢嗰年唔聽話，將行會嘅秘密講出嚟，要出裝甲車啊。呢啲咁嘅嘢都講咗出嚟，咁最後就係中央唔信佢啦，最後佢就係選唔到啦。咁但係問題今次個款係好唔同嘅，喺唔同嘅場合，你都見到唔同派系嘅人，譬如范徐麗泰講得好白，即係講得好白噶啦。你清正兩個人玩嘢咧，只會增加咗梁振英連任嘅籌碼。大家如果唔想佢連任嘅話咧，你唔好玩咁多嘢嚇，定定條條。咁就。曾玉成都讲得好清楚㗎啦，只要係冇人参选嘅，我就会同 CY 对联。咁啊，王维基一个做生意嘅人，一个俾 CY 打压嘅人，咁就亦都讲得好清楚，佢参选立法会嘅政纲就只有 ABC。咁同唔同方向你都听到啲消息呢，怎样你就唔会怀疑啲消息究竟係真定假嘅。中央必定觉得CY 唔系唯一一个 possible candidate， 即系呢一样嘢喺记唔记得上个礼拜二就系清正礼拜二礼拜三即系清正宣完誓嗰日搞咗大龙凤，咁律政司司长同埋689漏夜去攞 injunction 嗰日，我已经讲咗，你做得一个呢个动作，你就预咗基本上同立法会反面。你就預咗基本上你之後發生嘅一切，你就唔可以單純從佢兩個人宣誓嘅風波去解釋，你必定要從一個大氣候、大政治、大環境去諗，係成個政治形勢轉變嘅其中一部分。咁所以呢，係嗰件事揭開咗特首選戰嘅序幕。咁理性上乜嘢系一个对香港人合格嘅司仪呢？咁头先讲咗，最好北京就觉得梁振英咁样就最好啦，系嘛？佢基本上做嘅政治手段、做嘅权斗谋略，全部都系一流，佢绝对唔系一个蠢人。问题就系话佢每一样嘢，北京叫佢做十成力，佢做足十五成俾你睇。你嘅后果就系话，全香港无论有钱嘅、冇钱嘅、参与政治嘅、唔参与政治嘅，你都梗揦着一班人好捻憎 CY。问题就系、是，你当你一个谋略咁犀利嘅野心家，你要操纵中联办呢个选举机器，在港嘅政治机构控制嘅钱、控制嘅人、控制嘅舆论机器，你要挑动香港人内部之间嘅矛盾，我唔觉得呢个系北京想见到，所以。大家会见到而家撕裂嘅香港绝对系梁振英一手一脚嘅所为。所以你会见到唔单止一个同CY 立场完全系南辕北辙嘅人出嚟参选。唔系意见上嘅南辕北辙，系每一个人出嚟公开讲嘅第一句说话必然系向 CY 开火㗎喎。呢个人做嘢唔得啦。呢个人挑拨香港族群矛盾啦。呢、这个人令到香港人唔信北京，讨厌大陆，憎恨中国人。喂，呢啲罪呢唔系捏造出嚟嘅，呢啲系大家有眼睇到嘅。所以刘瑞兆嘅讲法呢，北京系唔会做一个理性判断，呢一度系我唔同意佢嘅。所以北京喺呢一度，我相信系会做一个 reasonable decision。即决定香港呢就真係唔可以俾 CY 玩落去。咁当然你话呢一刻佢系咪所谓已经揿咗掣，即我觉得逢系呢啲所谓叫重大政治判决呢，就唔系所以就系话我几个月之前我已经一定决定我一条路决定咗系边个行。即呢一样嘢喺上届行政长官选举已经系唔行唔通㗎啦。大家知道几个月前大家知道堂堂系赢梗嘅。问题就系话 CY 好努力咁去 work hard， 最后一步就系佢能够选到。唐唐我瓜撚咗老襯。 咁所以我覺得北京就算呢一刻覺得唔係梁振英係唯一一個 candidate 都好啦，佢到最後佢都係有兩手準備嘅。咁所以大家見到呢幾日睇到嘅新聞，暫時入閘呢幾個人就正正係北京而家 port 緊嘅氣鬼。咁我到而家呢一刻咧，我都相信北京係偏向唔中意梁振英繼續留任嘅。所以點解有兩個人走出嚟參選？咁頭先講緊理性上乜嘢係一個合格嘅司儀？佢當然唔可以北京照做十成，佢做十五成力啦。司儀係一個北京同香港人溝通橋梁，無論你中意唔中意都好。第一，呢個係中央任命嘅一個位置，你中意唔中意好，你巴撚閉就唔好交税。但係你交唔交税都好，你依然生活喺呢個香港，即行政長官同立法機構佢互相參與嘅立法，又或者一啲政策、一啲方向，你都係受緊嘅，係咪？你冇屋住，你係會識同政府講，咁你可以如何唔承認呢個司儀啫？唔可能嘅。OK， 問題就係話，如果有一個比較適合嘅人選充當北京同香港人溝通橋梁，例如佢始終都要同香港，即係從香港人嘅眼光去出發啦。即係譬如有啲所謂叫唔係咁緊嘅政策，單程證咁，你問我一個好啲嘅安排就係話個額係咪一定要150個咧？大家都知道所謂叫做家庭團聚嘅名額咧，每日係用唔夠100個，即係係得幾十個。咁另外嗰幾十個係乜嘢人落香港咧？咁大家都清楚啦，好多可能係國內嘅執法機關啦，可能係一啲做生意嘅人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共產黨啦。問題就係話，你共產黨都唔係個編制大撚到就日日要加幾十個共產黨嚟香港㗎，你必然係有啲名額唔係 essentially， 佢一定要根據每日150個名額單程證嚟香港呢、這個 quota 落到嚟香港，你有其他名目㗎嘛。同埋就係話，我其實好唔明一個 argument 就係話，當然你落嚟香港嗰啲人當然係最好係定居啦，當然係最好係中票啦。問題就係話，你睇完呢次立法會選舉，你都唔覺得過去十年中票係嚴重到真係可以改變個黃金比例，改變到五五，又或者佢六我哋四啊，藍絲係六，黃絲係四，而家你睇唔到啊！最少喺呢一次立法會選舉，大家睇到嘅係黃絲係仲可以有咩嚟五啊八或者六十對住建制派40，咁即係話佢過去用嗰150個名額單程證咧，就唔係貨中票嘅嚇，即係我都比較相信呢一樣嘢。問題就係話，你真係需要安排一啲大陸人，又或者一啲政府相關嘅單位。喺香港工作，又或者你，因为嗰啲人未必係从事一啲同政治相关业务，即係譬如佢有呢种纪委落嚟查中联办，屌你嗰啲唔係查香港人㗎嘛，嗰啲查中联办㗎嘛，係咪？咁个问题就係话你需唔需要俾一个香港人身份佢呢？你唔需要㗎，係咪？佢可以每三个月返去内地汇报一次，佢唔需要一个香港人嘅身份嘅。所以如果我係中央，第一样嘢司儀可以協調嘅就係話，你可唔可以將個單程證嘅名額由150個收減到130個？喂，你起碼係一個 gesture， 同香港人一個示好，係嘛？貓最中意示好咧，就可能係搲下你啊；狗最中意示好就舐下你啊。喂，咁大家咪起碼你可以當係司儀嘅一個功德，又或者當係佢一個嘅成功爭取，你起碼係個動作話俾香港人聽，你要求嘅嘢喺政策上面、執行上面，我哋可能都控制得到。咁當然有人會攻擊，就係話屌你嗰20個名額唔要都罷啦，又或者你嗰20個名額你要偷渡落嚟就得啦。你又或者知道有啲國安嘅車啊，過羅湖、過文檢道根本都唔使停車嘅，咁嗰啲人要你個香港人身份托跑咩？即系我讲得唔好听啲，嗰150個名额咧，剩翻唔系家庭团聚嗰啲，又或者有一部分家庭团聚嗰啲根本就攞嚟卖贪污嘅，佢全部都系卖得嘅位，卖得嘅身份证，系咪？咁其实同政治嘅关联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大嘅。咁你话呢啲所谓可以贪污换翻嚟嘅利益，一张香港人身份证可唔可以 cut 咧？咪 cut 咁啲咯，即系屌 fuck what a big deal，cut 咁啲咯。系嘛？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下一届司仪可以其中一样做得好少少，处理得好少少嘅。咁当然就系话北京眼中最后一个都唔好卡，咁你香港咪硬食咯？问题就系话你会有反弹啊嘛。咁所以 施以第一个目的是不是要缓冲中港矛盾，是不是要作为真的一个中央同香港人沟通桥梁。那大家这个人必须是两方面要信任的。那如何建立信任，你做这些你做了实事出来咯。梁振英就用了四年你做不到实事出来嘛。你不要跟我讲你盲抢地啊，那些什么解决贫富悬殊啊，定立了写人什么东西，什么贫穷线啊，即那些是够噏。只是一样的单程证审批权可不可以在香港到。第二额可不可以博，即额可不可以改变。好紧要呢一样嘢，如果有人发心都做到呢一样嘢，我相信佢必然系一个 CE 嘅非常之好嘅人选。咁当然呢啲未出现啦。咁你话呢个系咪可以系一个政纲部分，我都可以倾喎，系咪？所以一般香港人所期望嘅系咪佢真系可以做到一个，喂，亦作为一个 CE， 一个行政长官，佢可以为香港人争取到普选？我唔相信呢一样嘢系一步登天可以得嘅。即系当然呢一两日。在胡国兴开咁多记者招待会，又走咁多个访问，大家睇到佢嘅表现系，佢样讲嘢都像样嘅，都似系中立嘅，即系佢起码唔系梁振英嗰种，就系话佢笑捻到你心寒嘅，即系你明捻知佢讲紧大话，佢又要望住你对住你笑，你又知佢死人嘴咧，乌嘴狗咁捻样咧，嘴唇啊薄咧，呢啲人系真系天生嘅大话精嚟嘅。你睇下你身边嘅人，你睇下你识嘅人，有几多个嘴唇系薄得过梁振英嘅？即系嗰啲系天生嘅大话精嚟嘅。起码胡国兴，你睇落个样唔系咁嘅人，佢起码讲嘢，佢有信心得嚟，都系比较谦虚，系嘛？当然你又会拗，屌梁振英当选之前佢都攞张折凳攞支笔写字，咁但系问题佢样冇捻变过啊，都系咁捻乞人憎，都系咁捻中意讲大话，冇变噶嘛呢样嘢。所以，我觉得呢一刻咧，真系一个理性，希望一个 CE 候选人咧，唔未必系大家即系中意嗰种，即系 Alan Leung 嗰种啊，余若薇嗰种啊，甚或乎将个要求降低少少何俊仁嗰种啊，即系何俊仁系一个好老实嘅人嚟嘅，咁唔系嗰种咯 ，sorry 咯，唔得咯，即系你期望嘢系唔会发生嘅，所以你喺个期望上面改变少少，系有助于对你对而家风向又或者时事分析嘅，即系当你只将自己嘅脑 turn 到一面倒，你系抗争派，你系争取紧一个乜嘢嘅乌托邦。一种乜嘢嘅英美式民主，你要有心理准备，就係话即係喺共产党冧之前，又或者喺个经济仲係维持到高速增长之前，呢样嘢唔会发生，即係你要准备呢个系一个长期斗争。所以你如果改变一下自己嘅期望呢，你会更加睇到成件事，系嘛？即系所以我头先讲嘅嘢，当然好多人民力量支持者话你唔捻系嘛？喂，肥佬你唔系转捻咗会啊，变捻咗蓝丝啊嘛？咁梗系唔捻系啦。问题就系话，系有需要你要将自己抽离少少。即系当然我讲嘢100%系我相信嘅。问题就系话有啲嘢我相信，但我发觉执行唔到。咁我係应该俾一个 alternative 嘅意见去讲啲我相信執行到嘅嘢，定还是我自己继续系一个好似自己溫嘅一个政党，继续相信一个我自己相信但係執行唔到嘅嘢，继续话俾你听我哋要争取一个乜嘢70人直选嘅立法会。问题就係话即係唔係你第一样嘢要争取到立法会就废撚咗功能组别先。咁我呢一样嘢我已经唔知道係除咗你執行，唔係除咗你争取之外，你係短期内实现唔到，咁 why spend time 去好似本土派咁讲一啲所谓叫做意识形态，但系你执行唔到嘅嘢系冇卵用，即系我哋反为我哋讲一啲执行到嘅嘢，又或者大家相信嘅嘢，我觉得比较系贴地少少。呢一只系咁多，转头翻嚟。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